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贵州省遵义市接连数名儿童失踪，究竟是谁在顶风作案？抽丝剥茧，千里追踪，狼外婆近在眼前。警方又为何按兵不动？一个跨省系列拐卖儿童集团，警方又将展开怎样的打拐风暴？答案为您揭秘：打拐风暴，捉拿狼外婆。 这是一份讯问笔录，由贵州省遵义市公安局为我们提供。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讯问笔录的时间是2011年9月29日4时17分，侦查员的姓名是黄有文，他是遵义市红花岗分局刑侦大队区县，高度吻合。要不要尽快抓捕呢？当请示传到陈市渠那里后，陈市渠思考了片刻，决定暂时不抓。 原因是啊，因为如果把他抓到之后呢，其实只掌握他是做了一次案，至于他下家是谁，同伙是谁，这个都不清楚。如果抓到之后他拒不承认，那么就会给下一步的查找解救这个十几名这个被拐儿童就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我要求专案组啊，要密切关注他的行踪，争取呢在他拐卖儿童和他下家交易的时候呢，采取抓捕行动，争取把他同伙一网打尽。 万隐帝的家安在一个繁杂破落的街区，他们家的窗台上摆放着一盆白色绢制的郁金香，格外的显眼。躲在暗处的侦查员发现，万隐帝在和一个邻居闲聊几句之后，便拿了一个小包出门了。周一一号出去了，跟上。侦查员通过对讲机对负责跟踪的同事说道。 这一天，万隐帝上穿深灰色条纹翻领衬衣，外加一件白色黑纽粗毛线外套，下着墨绿色亚花九分裤，脚蹬白底黑面跑步鞋，手提仿制古驰包，显得十分干练。只见他来到汇川区高桥一带，就在当地派出所附近低头弯腰对一个3岁左右的男孩说了几句话，这个男孩就跟着他往汽车站方向走去。 负责跟踪他的侦查员向指挥中心汇报，万隐帝正在作案，要不要抓捕？ 那我要求专案组要在确保孩子安全的前提下争取抓到他的下家啊，就是等他交易时候再动手。 万隐帝带着孩子到了重庆后，并没有和他的下家联系，而是到处乱转。这一招看似平常，其实暗藏玄机。他不在一处长时间停留，正是为了不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可是他哪里知道，自己的身后有多辆摩托车、鱼字头地方牌照的汽车、出租车组成的豪华车阵交替相随，哪怕是他多次改变路线、更换衣服，也没有一秒钟脱离贵州警方的视线。 晚上23点59分，万隐帝带着孩子又登上了前往陕西安康的火车，这下可让十多位侦查员为难了。如此长线的跟踪，会不会跟丢呢？一旦跟丢了， 如何向丢失孩子的家长交代。 专案组迅速协调重庆铁路公安处，安排遵义警方20余人上了车，并让部分警察化妆成铁路职工，以便监控万隐地，更重要的是保护孩子的安全。 火车开动，万隐地彻底的放松，他躺在火车上仰面朝天呼呼大睡，孩子则蜷缩在脚边也渐渐的睡下了。此时几名侦查员分别在卧铺车厢的两侧死死的守着。10月6日一早，火车到了安康站，万隐地下车，又买了去往汉中成固县的火车票。 但实际上呢，嫌疑人那天他这个下家又有事儿去不了，万隐地呢就给他讲说，我可以把孩子给你送去，要送到陕西的汉中。他后来又连夜乘火车转汽车到了汉中的一个地方，我们的侦查员都一路跟随。 经过千里急行军，朱林率刑侦、纪侦等一行人马已经在成固架好了网，而邓志也随后抵达，与陕西省公安厅刑侦局、汉中、成固两级公安机关做好准备，就等将他们一网打尽。 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在车上万隐地沉沉睡去，而被拐的孩子在车厢的过道里跑来跑去，很快他就和同车的一个小姐姐玩起了溜溜球，两个孩子时不时的会发出笑声。车厢里的人不多，除了万隐地等几个乘客，其他的人全都是跟踪的侦查员。把守在车厢两头的是时任遵义市红花岗公安分局副局长尹一坤和遵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维勇，他们是此次跟踪万隐地行动的现场指挥官。早在出发前，尹一坤就要求所有跟踪人员一律讲普通话，不准露出一句遵义腔，万一引起万隐地怀疑，导致他带着孩子提前下车或者逃跑，就前功尽弃了。要是丢了孩子，更成为罪人。几个小时后就到了汉中成固县，万隐地带着孩子下了车，来到一个集贸市场里。 只见万隐地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拎着一条大鱼，站在一个立着行李存放牌子的小店门口，似乎在等着什么人。不一会儿，一个留着发馒头、穿蓝底灰格上衣、藏青色裤子的老妇走向他，接过他手里的鱼。 是一个女的下家，他们两人之间以前也没见过面，就是接头暗号是一条大鱼，拎着这条大鱼来见这个嫌疑人，见万隐地。 这名老妇和万隐地聊了聊，看了看孩子，随后两人带着孩子一起离开了市场。 经陕西警方确认，这个老妇名叫李俊丽，而她的丈夫陈文俊早年因为骗婚入过狱，有案底。时近中午，万隐地和李俊丽大摇大摆地走着，他们并不知道打扮成形形色色路人的侦查员们紧紧在后面跟踪着。就在这两个人走到一处僻静街区时，侦查员们接到行动指令，说时迟那是快，一辆汽车火速开到了万隐地和李俊丽的面前，挡住去路。一位女侦查员跳下车抱开了孩子，紧接着四名警察从左右两侧把这两个狼外婆塞进汽车。 把手机要摸出来，快点啊，把你们电脑出来，把娃娃好啊， 而此时李俊丽的丈夫陈文俊也在这两人的不远，被侦查员们抓住了。整个抓捕过程用了不到3分钟，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在警方追踪抓捕万影帝的过程中，专案组得到情报，万影帝所在的这个团伙是一个跨省拐卖儿童犯罪集团。万影帝、陈文俊还有一个重要同伙叫崔双生，在河南安阳。通常万影帝负责拐骗，陈文俊负责中转，崔双生则负责贩卖，最后三人按照比例分钱。 在万影帝等人于陕西汉中落网的时候，黄永文等人早已经奔赴河南安阳，抓捕这个贩卖儿童网络中最后的大鱼崔双生。 崔双生63岁，河南林州人，江湖人称老崔，为人狡猾。 抓捕老崔的行动是在10月7日凌晨2时进行的。这个老崔害怕警方夜间抓捕，他用一把大锁头锁住了大门，然后自己跳窗进屋睡觉。可再狡猾，终究逃不过法网恢恢。老崔最终还是在睡梦中被警察叫醒，戴上了手铐。孩子们的被拐过程，最终下落就在这几个人。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讯问，撬不开这几张嘴，一切还是徒劳。 57岁的万影帝本应该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是什么让他走向了制造骨肉分离、人间惨剧的不归路？ 我就是闹金不好，三闹岁才轮到他们。 犯罪团伙落入法网，然而解救被拐儿童困难重重，如何才能使悲剧不再上演？答案正在为您讲述。 在陕西汉中，对万影帝、陈文俊等人的审讯进行得异常艰难。这群以有前科的老年人为主体的人贩子，个个老奸巨猾，顽固不化。在审讯室里，万影帝还没等审问就冷笑道：你不用问我，这事儿到最后就是枪毙，我是不会说的，我要带进棺材。而陈文俊仗着知道点法律，张口闭口就是：有证据你就定罪，没证据你就放人。几次审讯未果，参与审讯的同事都疲惫不堪。尹怡坤忍住心痛对大家说：409专案最艰难的就是这个时候，连续作战，异地作战，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疲惫，但是再累再辛苦也得把孩子的下落闪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河南安阳崔双生的口供无疑为审讯打开了缺口。得知崔双生已经指认了自己，陈文俊也就不好再隐瞒，竹筒倒豆子全都交代了。而李俊利也不好再隐瞒什么，他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都交代了个干净。最后万影帝也全部招认。从2010年1月到2011年9月，15名被拐卖的孩子都一一有了着落。但此时409专案组还面临着一个困难，那就是解救。 他的案件侦办难度啊，和别的案件不一样啊，主要就体现在解救上啊。因为他最后转卖了10几手，而且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中间有一个环节没查清楚，有一个嫌疑人没抓到，你这个孩子就找不到。 根据以往的经验，陈氏拒绝，为了防止被拐儿童被养父母转移，暂时不要惊动，待时机成熟统一行动。 2011年10月16日，陈氏区秦府安阳担任解救行动的指挥长，指挥当晚90的解救行动。贵州、河南等地警方精英200余人分5个战斗分队，各握一份被拐儿童名单，前往解救地。 说些说太多的其实都不知己 叫做刘志玲的孩子，经过警方的解救，终于被找到了。此刻，远在贵州的刘世刚并不知道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他在微博上问：“恳请陈主任告诉我一声，孩子找到了吗？”此时。陈世渠的回答却是三个字：再努力。陈世渠明明已经知道明明的下落了，为什么对于刘世刚的询问，他的回复却是再努力呢？ 我们在河南安阳抓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解救这些孩子，不能单纯的凭着相貌就确认他是刘罪宁，但只是当时侦查员说，我们顺着犯罪嫌疑人的交代，从这家解救出来这个孩子应该是刘罪宁。 在到达安阳的第三天，宁宁的 DNA 化验结果出来了，证实他就是刘世刚的儿子。此时陈世渠觉得他可以给刘世刚一个交代了。 2011年10月25日，贵州遵义409专案被解救儿童认亲大会现场，刘世刚在收到陈世渠第一条私信6个月后，终于见到了陈世渠，更见到了分离1年09个月的儿子宁宁。看着陈世渠怀里的儿子，这个37岁的父亲无语凝噎。 15个被解救的孩子已经和亲人团聚，万隐帝等人也将迎来法律的惩罚。2013年4月，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万隐帝等三人死缓。原本万隐帝也有一个几岁的外孙，本应该是在家里含饴弄孙，可他却在金钱的诱惑下一次次的泯灭良知，最终走向毁灭的深渊。 我就是脑筋不好，3到4岁才跟着他们，他们喊我怂我就怂，他说的他们经常过来买我女儿呢，造了不少钱盖了房。 卖一个小孩他给你多少钱？ 这个陈老头，他我送过去一个女儿他都给了8000，男孩送过去给了13000。 到了这一步是谁害了你？你认为 自己 害了自己，是因为他才吗？ 是的。 规则的意义不在于告诉社会成员如何生活，而是告诉他们在规则遭到破坏时，他们可以预期会得到什么。对于万隐帝这样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陈世渠坚持要严惩不贷。但自担任打拐办主任开始，陈世渠更在呼吁买方入刑，从源头遏制拐卖犯罪。 因为只要买方市场存在，那么这个收买的需求存在，那么人贩子一定会铤而走险去实施拐卖儿童犯罪。所以打击买方市场，减少需求，是釜底抽薪之策。 从2015年11月1日起，中国刑法修正案就规定，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追究刑责，将正式实施。 我们会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这个收买的行为，要通过打击整治买方市场，猥琐需求，来减少拐卖犯罪发生。因为只要没有拐卖了，就没有伤害。 6年来，陈世渠一心扑在打拐工作上。 正是在他和众多打拐民警的努力下，侦办失踪儿童案件责任制、失踪儿童快速查找机制，建立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免费采集失踪儿童父母血样录入 DNA 信息库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打拐机制建立起来。 陈世渠很少有时间陪儿子，但一次无意中看到儿子的作文，有一句话让他感动了许久。虽然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每天看见爸爸，但是我敬佩爸爸，因为他是在帮助其他没有爸爸妈妈的小朋友找到亲人，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老爸。长期见不到老爸，陈世渠的儿子会守在电视机前看有关爸爸的节目，耳濡目染。他说将来他也要当一名警察，像爸爸一样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希望世界上的孩子都能够有幸福美满的家。 亲爱的小孩，今天有没有空？ 2015年9月19日，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正式上线，284名被解救孩子正在寻找亲人，他们都是在打拐行动中被解救出来的孩子。这些孩子有的被拐卖时才刚刚出生几天，他们被解救到福利院时甚至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大多数孩子还在蹒跚学步之时便远离了父母温暖的怀抱，他们可能还从未见过父母一眼，从未叫过一声爸爸妈妈。 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亲爱的小孩，快快擦干你的泪珠，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